听起来是气氛，讲起来是笑谈，人品啊扁担搬几杯呀、啊、碗，人品啊搅拌把木屐磨穿，面对着万物一太寒，听着是一身肝气氛，唱起来不是笑谈。